那个叫亏。但是我从参与这个项目起，所期盼的回报，就是让大伙儿都能受益，让大家改变落后的粗暴的治疗方式。 嗯， 那现在我这个目的就要达到了，怎么能算得上亏呢？ 嗯， 大家伙儿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了，什么名啊、利呀、啊，那都是身外之物。我一老太太能花什么钱呢？要那些名望做什么呀？我就是想无愧于心呢，不辜负自己行医的初心。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了，也不求大富大贵了，只求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其实啊，有时候这个心思啊，越单纯，要求越少的人，到头来可能得到的更多。这一点啊，是我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悟到的。我们在巴马的时候，经常跟那儿的老人聊天，就发现呢，那儿的人对生活都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他们从来不抱怨自个儿的日子过得清苦、枯燥，有吃有穿，那就够了。 嗯， 那也正是因为巴马人他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从不要求改变这个小山村的这个面貌啊，向这个城市化进军，不要求高楼大厦，不要求通自来水，不要求修柏油马路。而这种看似不求进取的思想，反倒是让他们完整地保存了巴马小分子团的弱碱水、高地磁、丰富的远红外线，还有呢，富含氧离子的空气等等大自然赋予的长寿基因。那当然，同时也给我们世人留下了一笔健康的财富，给了我们启发，所以呢，就让我们终于找到了研发的方向，最终呢，研发出了效果这么好的生物场治疗仪。 嗯， 咱们经常说呀，这生命啊，在于运动，但是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现在是人老骨先衰，怎么说这话呢？比如说咱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咱说一个折中点的年龄段，就说一个60岁吧，啊，60岁的老年朋友，很多人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有骨关节的病了。很多人说，哎呦，我有沉僵啊，早上起来僵在那儿动不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天要是一亮啊，闹钟一响，好家伙，一翻身咱就起来了，赶紧洗洗刷刷的5分钟咱就能出门。现在呢，甭说5分钟了，我们有些老同志啊，给你50分钟，哎，50分钟过去了，您可能还跟那个床边坐着呢。大伙儿问为什么呀？因为睡了一晚上起来，人的这个手啊，还有膝关节、髋关节以及脊柱关节，哎，就像是被那个502胶水给粘住了，就那么一样僵着，僵硬了，动弹不了了。然后跟那儿呢，晃啊晃啊，搓呀揉啊，缓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嗯， 咱们再比如说啊，这个肩周炎，咱们很多年轻人呐，总嫌家里的老人不好好的收拾收拾自个儿，头发呢也不梳梳好，脸呢也洗不干净。但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理解大家伙儿，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的老人他不是不想把自个儿收拾利索啊，因为他做不到。 嗯， 像有那个肩周炎的老人，你说让他梳个头，

患者家门的那一刻，我受到的冲击更大。整个屋子里它散发出一股子刺鼻的异味儿。我就看这个地板呐、啊，这个墙面啊，都快没个样了，你就是看不出这地板跟墙原来是什么颜色。 哦， 桌上呢摆着一碗米汤和一碗用茄子跟土豆腌的咸菜。而他那个大小便的盆呢就搁在床边。所以我们进去以后，当时这个患者的表情特别尴尬。他说，不好意思啊，小东啊，小东就是我的助手啊。他说，小东跟我说了你们要过来，我就想收拾收拾来着。但是你们看我这个样，我也收拾不了了。平时呢都是我妹妹隔三差五的来帮我收拾，最近呢她要带孙子，哎，就来不上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于志远的老伴儿他走得早，7年前呢他的独子啊又在加班的时候猝死了，就留下他一个人孤苦无依。咱们说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没走出丧子的伤疼，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得了好几年的关节炎，就更加严重了，多处关节胀疼加剧，活动的时候呢就像关节里头有那个粗砂石啊在磨一样的疼，疼的都受不了。蹲不下，上厕所他都着急，蹲不下呀。有的时候就拉到裤子里。 哦， 他妹妹就说呀，说哥呀，你不能再这么拖了，硬拽着他去医院检查，最后确诊呢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而且他的关节的软骨已经变薄了。关节的之间的那个间隙啊有显著的狭窄，膝关节里还有骨刺。那么查出这个病之后，他贴过膏药，也服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西药。用他的话来说，吃的一打嗝的话，这嘴里都反那个药的苦水。然后还跟他妹妹借了钱去注射了几个疗程的玻璃酸钠，但是这效果都不是很好。大夫就跟他说，要不你就做关节置换术吧。他没做，为什么呢？一个是他自个儿实在凑不出那么些个钱，再一个他说那个大夫自个儿都明白的告诉他了，就是你这手术要是做了，也不是说以后你就不犯病了。复发的人可不少啊。他说那我还花钱，我还遭那个罪干什么呀。于是他就说，这样吧，我也不治了，我就靠止疼片挺着。后来呢整个后背僵直了，就像背了一大块那个钢板一样。膝盖呢慢慢的外翻了，走路呢全靠蹭，手指头关节也像被那个502胶水粘住了一样，特别不灵活，拿个碗呢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这下子这个人呢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了，你就更别说他干点活啊上下楼什么了。而且我当时我注意到这位朋友他一直在抱怨，他说我就想不通啊，怎么这些事儿就都能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也是正经的念过书的人，我的那些老同学老同事个个的都过得不错，再不济的人人家家里人都还全乎，怎么到了我这儿我就成这副模样呢？这怎么就是我呢？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就跟他说，这存在即合理。任何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发生了，你去纠结它为什么，你能纠结明白吗？你看你妹妹人家自己也有家庭要照顾，但是他一直惦记你，而且我助理也跟我说了，你周围的邻居对你都不错，你家里有点啥啊，都来帮你， 人家家里做点啥都想着给你带口吃的。偶尔社区的人还会安排义工帮你收拾卫生，你凡事就得往这些好事上想，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啊更得耽搁。不光是这样，还能把别的病给愁出来，你老犯愁啊。另外我就跟他讲，我今天的这台仪器它治不了你的心，你的心结打不开，我即使现在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那也只是暂时的。他听我说完之后他就哭，他说是是是，我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世上呢还是好人多，你们也是好人，非亲非故的主动来给我治病。我就说先不提这些伤心事儿了，治病要紧。当时我就让他把生物场治疗仪踩在脚下，然后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他的足三里穴，启动了生物场治疗仪。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就看他那个表情啊，挺那个奇怪的。 怎么了？ 我就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你跟我说啊。他说，我说不好这是什么感觉。我说，那你说，你形容。他就说，这骨头缝里呀，好像有一种温热的电流来回的窜。像是要把我贴在一起的骨头啊都给破开一样。我就笑了，我说等真的破开了那就对喽。20分钟之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跟我讲，他说，徐主任，我这关节还真没那么疼了。我说疼痛肯定是会减轻，那你再看看其他的效果。于是呢他就试着做了一做下蹲的动作，但不用真的蹲下去，就是那个膝盖能够弯曲就行。 怎么样啊？ 他忐忑地试了一试， 虽 然连半蹲都算不上，但至少膝盖打弯的时候没之前那么疼了。摩擦感也减轻了很多。他一时间是非常的惊喜啊，他一个劲儿的喊神奇。因为我当时呢也挺忙的，后来呢我就让助手啊每天带着仪器上他家去，并且呢给他做了记录变化，有时间了就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了解情况，也关心关心他的生活。那么这位朋友辅助治疗他呢能完成半蹲了，而且后背的僵直感消失了，之后他已经能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的下楼了。虽然说呀他那个下蹲费点劲儿，但他总算是能蹲下去了。后来过了约莫半年吧，我有一天呢从研究院出来，大老远的我就看到一个老同志在跟我招手，我就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于志远。他见到我以后一把拽着我的手，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徐主任呢，我今天呢是专门来谢谢您的，我现在能走了也能做家务了，我的关节也不疼了，我自己生活没有问题了，今天呢我公交车都没有坐，我就是要自己走过来，我要让您看看成果。您说这个仪器不能治心，但是徐主任您呢就是给我治心的人。我当时啊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我这眼泪啊也就忍不住的往下掉。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也非常骄傲，这不就是我们熬更守夜这么些年研发生物场治疗仪我们想要看到的吗？那其实我们做过536个关节炎的临床试验。那么这个于志远的情况算是严重的了，很多还没有影响到行动能力的人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立马就能缓解疼痛。这些朋友行走啊坐立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徐主任在这还是要问您 您说 为什么生物场治疗仪它对于骨关节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得说说，我们那会儿在巴马考察的时候呢， 嗯， 当时在巴马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就是那个当地人呢，即便是百岁老人，他们依然能上山下乡，能弯腰打猪草，他这个筋骨啊，比城里的年轻人还强健。在那儿，你可真是没看到他们走着那个小碎步，哆哆嗦嗦啊，或者是嚷嚷什么关节疼啊、腰腿疼的人，这种现象很少，好像几乎看不到。 哦， 所以这就令我们这帮子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啊，我们说这个人呢，上了一定的年纪后，咱们的骨细胞代谢异常，这个滑液分泌它会减少， 嗯， 那就会导致关节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是非常常见的事儿， 嗯， 就是连我这么会保养的老太太，我都不能说自个儿是骨正筋柔，啊，能和年轻人比比高低，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到这儿，我跟大家伙说，前不久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晚上睡觉啊，这个胯骨啊疼了，我说哟，骨头坏死开始啦， 嗯， 还是怎么着啊？哎，我说那省点事儿嘛，就是贴膏药，大家伙儿都知道对吧？我也贴块膏药，啊，贴上膏药以后它还是疼啊，我说算了，还是把生物场治疗仪做一做吧，我就把那个两个电极片就贴在胯骨这个疼痛的位置，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阿是穴。 嗯， 哪儿疼贴哪儿。我做了，好家伙，做完了我敲敲打打这儿不疼了。 哦， 第二天我又做了一次，第三天我又做了一次，连做三天，好家伙， 嗯， 腿脚轻轻巧巧的，啊，上个公交车，我看看前头那人比我年纪轻多了，也就60岁，哎呦，手上拽着，脚上慢慢往上提， 嗯， 轮到我了，我比他大那么多，一抬腿上去了。 哦， 可轻松了。所以我说呀，那会儿在那个巴马那段时间，我就发现这巴马人呢，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咱们现在老人喜欢打麻将是吧，嗯，他那儿的老人喜欢晒太阳。 晒太阳 啊，不论你什么时候你路过哪一户人家，你都能看到坐在小凳子上啊。咱们现在有些老人坐小凳子还不行， 嗯， 胯骨打不了弯儿，膝关节打不了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就是小凳子，很小的小凳子，也就尺把高的那个， 嗯， 靠着土墙晒着太阳闭目养神，或者呢这个邻里邻居的一起坐在太阳底下啊，拉了瓜拉了家常。我就在想，哎，他们这个健康难道跟他们晒太阳有关吗？ 哦， 啊，可能我就说别人吧，不说听众，就问你吧，你也听说，嗯，啊，大夫说多晒晒太阳有利于， 说晒太阳能补钙， 啊，对呀， 对这个筋骨好吗？ 没错，但是我就转念一想，巴马那边的老人晒太阳，你说咱们城市里的人不晒吗？那些敬老院的老同志一个二个的都在外头晒太阳啊，这天天的这公园里河边钓鱼的有的是晒太阳的， 嗯， 可怎么就没那么好的效果呢？这个就得琢磨琢磨。后来我们那个研发小组啊，有一个年轻丫头， 嗯， 是那个杨教授带的一个博士生，他是跟着来学习的。他说了一番话，就提醒了我。 说什么呀？ 他说呀，啊，我可算是知道他们当地人为什么那么爱晒太阳了。 嗯。 他说这巴马的太阳啊还真不一样。哎，我就奇怪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说我这个人对紫外线过敏，我晒了太阳很容易浑身发痒起皮疹，所以我平时出门都得戴帽子打遮阳伞。但这不是来这边了吗？ 嗯， 你们这些老师都风吹日晒的，我再全副武装，我就怕你们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矫情娇气，所以我就轻装上阵了。但你们看看这儿，我每天平均啊日照都在5个小时以上， 我跟着你们跑这儿跑那儿的，我这皮肤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哦， 而且来之前身上起的湿疹都消失了。 嗯， 他就说，你们说这儿的阳光多养人呢。他这话说完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嗯， 难道巴马这个地方连太阳都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致决定要对巴马的阳光线啊进行分析，结果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那其实呢，这个太阳能到达地球表面的光线呢，分为紫外线啊，还有这个可视光线、远红外线。那么这其中的紫外线对人体是具有影响，最有害啊。可是巴马的阳光线里紫外线非常少， 嗯，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我们就发现呢，在巴马这个地方高磁场的反作用下，紫外线都被反射回去了。 哦， 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就仅仅是远红外线。 嗯， 而且 80% 以上还是被誉为生命之光的8到15微米波长的远红外线。 为什么叫它是生命之光呢？ 哎，因为这种波长的远红外线，它能够消炎杀菌，能够激活人体组织细胞，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微循环，提高人体免疫力。 嗯 啊，所以呢，运用到人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身上，它能够把关节里已经退行坏死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并且呢激活滑膜细胞，来促进滑膜细胞分泌滑液来润滑关节，从而呢就起到了修复骨骼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呢对巴马呀那是蜂拥而至，我们在考察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来来往往的外地人来这边租个房子，跟那儿一住好几个月。 嗯， 问他们干嘛呀？来治病的。但是这些人里少有寻常人啊，就说老百姓啊，普通老百姓就是比较少。你要问问他们，要不就是什么跨国公司的高管， 哦， 要不就是自己家里有家族企业啊，寻常百姓啊，上哪儿找这么多钱来上这儿旅游，上这儿旅居啊？啊， 嗯， 但是现在大家不用往这个巴马跑了啊，因为我们的生物场治疗仪已经复制了巴马的长寿基因。这个远红外线，我们采用纳米技术，把这个发射频率提高到了 94%。这就相当于巴马的阳光，所以它这个效果就更为惊人。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 嗯， 啊，生物场治疗仪它再厉害它也治不了心。这巴马人长寿啊，除了他们啊生活环境得天独厚之外，跟他们的心态那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希望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您呢之前是经历了什么，你受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委屈，你都要学会放下心结。 嗯， 现在的生活多美好啊，咱们多往好的方面想想。你看现在咱们开展了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给大伙儿免费的体验，你把名报上来做一做辅助治疗。 嗯， 你来这儿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聊聊天，拉拉家常，你这病啊，你这心情啊，不就都好起来了吗？ 嗯， 我就在想，你这再难的日子不也就过去了吗？大伙儿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 没错，

生物场治疗仪。 哦 啊，这个听到了吧？啊， 我今天听了两遍，正好。 啊，你可以先去做体验，啊，体验治疗方便去的话，能够去的话方便点，让孩子们陪着去做做体验。那么从这个中医治疗上来讲呢，您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听到呢，您这个属于肾气不足，心神失养啊，导致你失眠呐、多梦啊、睡不着觉啊、血压不稳呐、对不对？中医上讲这个高血压跟肝肾有关，说明您肝脏的细胞跟肾脏的细胞它不是最好啊。那咱们中医治疗呢，就是吃点汤药。那么你要是说用治疗仪，就是生物场治疗仪呢，来做这个治疗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啊，这个高血压患者去做的话，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生物场治疗仪可以释放出远红外脉冲生物场，它能逐渐的修复你的细胞，恢复你的细胞的正常代谢，能清理你血管里头的垃圾，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 啊， 这台仪器是咱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准字号的二类医疗器械，它是辅助治疗型的仪器。啊 啊，对。 那么从它批准的疾病上，这里头就包括了你说的高血压。 啊， 所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个方面呢去可以做一做。第二个方面呢，你现在如果说要吃点药的话呢，我可以给您开一个方子啊。 哎，好嘞。 我给你开一个中药方，治何首乌12克，桑寄生12克，杜仲12克，黄精10克，夜焦藤25克，鸡血藤20克，圆胡15克，还有这个合欢皮10克，厚朴10克，止咳10克。钩藤12克，夏枯草12克，葛根20克，牛膝12克，远志10克，啊、 哎。 那么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肾跟肾有关啊，所以用了何首乌啊、桑寄生啊、黄精杜仲啊、夜焦藤呢，给你补肾益气，啊。用了合欢皮、远志给你养心安神，啊。鸡血藤、圆胡、厚朴、止咳给你活血理气，啊，葛根、牛膝、夏枯草呢，给你平肝降压，啊，君臣佐使的配伍，我给你开在那儿，然后你跟他们联系用，好不好？ 好。 哎，好嘞，那我们 感谢徐大夫 啊，不用谢，不用谢。 最后我挺高兴的 啊，挺高兴。 最后效果还不错 啊， 对吧？ 对。 那你感谢话不说的。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明天我还最后一天，我上那打去，我就找。 行，那你现在就跟他们预约一下啊，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明天去啊。 感谢徐主任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啊，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朱硕你好。 哎， 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锦州的。这个我今天来到这嘎达做这个生物场，感觉到说在这特别好。 嗯，那接下来呀，叔叔就把这个治疗仪之后的体验和感受跟徐主任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好吗？ 行好。 哎，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啊，你好。 哎，你好。哎，徐主任你好。哎， 你好。 我是锦州的。 啊。 做的这个那什么玩意儿，这个 生 物场吧， 治疗仪啊， 在我这个感觉的特别好。我当初上躺在床上吧， 啊， 坐的时候吧，他电脑开一个，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后来电脑又往上加一点 啊， 完了坐了到20分钟，完了以后我下来感觉确实挺舒服， 啊，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在我身上好像没辙似的， 甚至就说已经解除了这个病似的，我这个说一句真心话， 有这么一个感觉啊，说 这太好了，这要感谢咱们这个高科技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个徐主任讲课讲的挺实在， 嗯， 你们就是我们患者的这个救命恩人，我们走了好多月没有碰这这好 啊。其实我说了，咱们很多老百姓啊，之前看病呢喜欢看西医，比较方便。弄两个药片一吃呢就行了，但是呢很多人呢都是属于身上的病症不太容易治疗好，为什么呢？因为病啊，看上去有些病啊，它就是这么一个病，但是实际上这个病的病根啊它不太容易掌握。中医啊，你别看它没有让你做这个仪器的治疗，但是中医通过手指头它就能辨证你的病，所以中医中药呢是咱们中国的国粹，这点不能忘。那您跟我说您体验的是哪个病您觉得效果特别好啊？ 我体验的是，我首先来说我这个意识一体多病，病比较多，最好的是今天直接就贴在胃上了。我进来由外边走进来的时候吧，我这胃还胀乎的吧，难受。做完了，我这个病好像没在我身上，我好像就是另一个人是进得住。现在我这个身体吧，还特别的舒服，我实在在挺相信这个高科技 啊， 也感谢这个徐主任您呢为这个患者付出这么大代价我代表我个人说的，感谢裴主任，这个感谢这个高科技，我也说不好啥玩意儿， 说不好啥玩意儿， 说着心里话。 自个儿呢已经完全感觉到这个胃的胀好像都没了是吗？ 都没有了，是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给你讲一讲，中医讲啊，这个不通则痛，你胀是哪儿不通了？是你的胃不通了，胃气得下降。 对 不对？你的胃的消化细胞它减少了，它不消化那个食物啊，都撑在你胃里，撑在胃里它是不是得发酵啊？对不对？发酵以后它这个气不往下走了，胃气下降，停在你胃里，你这不得越来越胀？早上吃的饭啊，中午饭还没吃呢，它那个里头呢还没消化掉，对不对？ 对， 咱不是老百姓都喜欢做那个葡萄酒吗？自个儿哎，搁上冰糖啊，搁上那个十斤葡萄二斤冰糖跟那儿发酵好，里头你开那个盖儿的时候砰一下，里边的气是不是就出来了？哎， 对， 这个就是你的胃胀。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呢，它释放的那个脉冲生物场，它能穿透人体至少9到12公分。您说您这个胃从你的皮肤到胃9到12公分，是不是把你的胃已经直接的刺激到你胃部的细胞了？对不对？ 我才第一次做，今天才开始做，我就感觉出来，就这个胃吧，现在吧，实实在在的也挺轻松的 啊。 其他旁的医院去吧，谁拿咱们当回事儿？只能说锦州城里这个挺负责 啊。 跟 您说，我有点自私，为什么说自私呢？ 不是， 我认为我们中医大夫是最会看病的大夫，因为我们不需要借助什么，有什么那更好，没什么我们照样凭三根手指头就能把病给耗出来，您说对不对啊？ 是，对，我是吧一个无保人员，也没有多少钱看病，我就是吧但是吧我也挺感谢的这啥。 行了，那今天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我跟您说呀， 那行， 不要浪费您的这10次体验，连续的体验，连续的， 那没关系， 好吗？ 我也没有时间，我愿意和裴主任、徐主任多唠两句心里话。那谢谢您了，徐主任。 好，再见啊。 好嘞，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上车就骨骼头换死了。大概是不是18年是19年吧，这个老头啊管到那个医院去都要比着还，他都比着还，上船都得还，可是我一直的坚持不给他还， 我走了快是说有的位医院在青岛的医院，在这个给他查了着呢，这个有啊，是郑州的有啊，是北京的有啊，这个都不行，都不适应再吃。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是打听到了烟台福山，去了以后拍照了以后，应给院长这一看发了愁，他应该是转治骨骼头坏死。一去了这院长的愁的时候，我治了这么多年的骨骼头坏死，我没有发现这么个中的，真的没有办法了。院长他就治不了一起，以后院长说你们爹吧，我现在我不能下这个保证，我保证给你治了再不朝下发展，疼我是不能治着你不疼。志愿治了这个差两天就是一个月吧，回了就是一直在他那告一天，最后那里去真的没有钱拿，不是一个是咱的经济不行了，二个是咱也去不到，去那有就是一副药就是3000多，去40天，最后这个经济是真的达不到了。所以以后买了这个治疗仪以后，大概做了有一个月吧，把膏整着吃了，现在就是不甜了。真的感谢这个治疗仪，给一个是老头减轻了痛苦，二个是把我的负担减轻了。 你反正是这治疗仪给我减轻很多痛苦，他给做椅子回了种血， 回了要是他， 我就是能那么简单吗？后来跪在跟哪里啊了，一干什么找不着吃了，干以后啊，哎，时间长了是过根去，你慢慢的不高也就停了。 你咋买这个戒指？ 你赶紧还去？ 他也是二了，都说哎呀，那个小东西那个针都能治好吗？说他这样，说你怎么你没愿意花个钱儿？你说，我说你别说，我给我这不是那电视这还可以，你先别说，有本事能把膏一吃，可这这不是很稀见？ 是的，是的，是的， 很稀见的。你咋还不找你们谢罪？我说现在你别说，究竟在哪上的好，咱也不敢说。咱求医也没少求，是不是老远的医生咱都求了，你们能治得好？现在医院的办法就是给你切掉它，另给你换，那换了以后他也使不到长时间。 对， 管怎么的换的好还是归于自己的，你自己的坚持不换。所以现在治疗医那个把我这个负担是整个的负担给我撂下了，我也能吃去了。回来的时候老头还强了，还能下地走，给我喂喂鸡，我到山里去回来，老头还能给我把饭盛好了。多亏这个治疗仪把我这个减轻这个负担给我减轻了，我后上能睡个满点觉，白天我还能出去干点活也好，是我出去玩会也好，我心情了真的有点开心。要不然呢，说可说不和我俩说话，一说话我俩眼泪滑下来我就撤了。哎呀，我真的给这个老头愁的没办法。这会儿了，我真的感谢这个弟子给我减轻了这么多的负担，老头这个痛苦。我可是真的怎么样来感谢你？我真的没法怎么说。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